个月的睡眠做一次投资，可以睡得更踏实，享受到床单的柔软，还不用刷洗席子。留下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像还没缓过神，窜高的气温就宣告夏天来了。敞亮的日光，阵阵的蝉鸣，如果能躺在清凉的牛皮凉席上，抱着半块大西瓜，挖空了瓜瓤，一阵穿堂风吹过，全身的细胞好像都为之绽放了。 牛皮席近些年已经成为了家庭消暑必备的睡眠寝具，其中的代表孟德兰，皮质厚实而富有韧性，手感温润，毛孔粗大且透气，因为品质好，可以清晰辨别出牛颈纹、牛肚纹、牛尾纹、牛脊纹。今年呢主要是走专柜，幸运的是啊，我们争取到了广播发售的机会，但是数量稀少，您可以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进行预定看席，免费送席上门，满意付款，不满意拒收。 价格是多少呢？专柜8900，今年咱们广播渠道做到2599， 哇， 2599再配套赠送899元的高档枕套两张，坐席品牌孟德兰，广播独家预售专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每年孟德兰牛皮凉席啊隆重登场的时候，都感受到了大品牌厂家的用心啊，工艺升级，品质升级。2018年的席子采用意大利制皮工艺，手工打磨，呈现到的每一床都是皮料厚实，包边紧密。十年来，孟德兰早已成为了高端牛皮凉席的代名词，太多家庭第一次接触牛皮凉席啊，就是从孟德兰开始的。很多形容词啊，睡在上面呢，像睡在牛背上，感受大自然般清凉舒爽。皮肤和席面接触凉，但是不冰，细致的毛孔就像一个个小窗户，透气会呼吸，等等等等。我想呢，就是因为孟德兰牛皮凉席专注细节，以质量为先，着眼于睡眠的每一个细节，才能呈现出如此的完美。 那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预售价2599，再配送枕套。注意啊，今年我们不光是席子升级了，更是将枕席升级为枕套，更实用更高档，售价899元一对，今天不用另外花钱买，这次是直接赠送的。4007106108 4007106108。看到有朋友已经预定看席成功，刘先生是老顾客，说去年买的两床都夸好，今年刚热啊，递席就问这个席子的事情了。 还看到有吴女士啊，说换了个三居室，准备把客房的床也铺上，父母过来住能用上。 新朋友张阿姨在问，2599还送枕套，这个价格是不贵，确保是好席子吧，可以的话买两床给女儿那边也置办上。 放心啊，孟德兰呢做了10年品牌，全部沿用最耐看的红棕色原皮材质，采用意大利传统皮质工艺，手工制作，包边走线更精密，但是能用几十年的时间，专柜8900块钱，本次预售价格2599，再送到899元的升级版整套一对。另外呢，我们是提供到免费送席上门的，您可以亲自来体验，看看摸摸坐坐都没有问题， 是 满意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在商场呢。而孟德兰可以给到，那前提是您得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2000多块钱价格方面您完全可以做对比，我们有这个信心，但孟德兰的牛皮凉席我肯定是要推荐给您使用的，天然的毛孔自然的收缩吸纳凉气，随着体温的改变而调节人体的舒适度，您买个轻奢品牌的包包都要2000-3000了，一整张水牛皮制作的牛皮凉席才2599，所以各位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对，而且啊，一张席子能保证的是以后夏季清凉舒爽的好睡眠，它还不用特别打理，柔柔软软的亲肤感特别舒服。像4259的一位吴女士就说了，根本就不喜欢睡席子，后来呢睡到牛皮席才知道啊，真的是没睡过好席子，就像清凉的床单一样的。 你看睡过的都知道啊，2000多块钱花的值。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马上结束，十年专业牛皮凉席品牌孟德兰，专柜8900，本次限量广播渠道发售，仅需2599，再送大家升级版的枕套一对。 是， 像家里有宝宝的就可以直接睡枕套啊。 是的，席子升级，枕套升级，孟德兰广播 我只营做了几十年的时间，品质服务都可以放100个星，全部都是先预定，一周内给您发货看货，满意付款，不满意拒收。在此期间呢，可以去商场转转看，等孟德兰送到您家，您就知道有多值了啊！好了，不多说，品质好息，2599再送整套，马上拨打40071061。40071061108。 威名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31集， 高士奇写了封信，叫人送到明珠府上，把南书房的事儿细细说了，难免添油加醋，往陈廷敬身上栽了些事情。明珠觉得大事不好，非得到南书房来看看不可。第二天，明珠突然到了南书房，高士奇忙拱手道：“ 不知明大人身子好了些没有？”“ 我身子没事了，知道你们日日辛劳，我在家也待不住啊。”“ 明珠大人身子好了，廷敬就松口气了。”“ 哎，廷敬可不能推担子呀。廷敬啊，看折子同读书不一样，各有各的学问。”“ 明珠大人，廷敬不知道哪一道折子看错了，这都是皇上准了的呀。”“ 大臣们以为妥当的事情，皇上虽是恩准，却未必就是皇上的意思，体会圣意非常重要啊。”“ 明珠大人，每道奏折廷敬都是批阅再三，同张英、世奇共同商量，不知道哪里有违圣意呀。”“ 廷敬啊，皇上英明宽厚，大臣们的票拟只要不至于太过荒谬，总是恩准。正因如此，我们更要多动脑子，不然就会误事儿啊。”“ 明珠大人，廷敬哪道折子看错了，您指出来，我往后也好跟您学着点儿。”“ 廷敬要是这么说，那我就不敢多嘴了。但是出于对皇上的忠心，我又不得不说，这些是皇上恩准了的，已成圣旨，我就不说了。单说这阳曲县百姓捐建龙亭的事，您以为不妥，可我琢磨皇上未必就是这么看的。”“ 明珠大人，请听我说说道理。”“ 您想说什么道理我不用听就明白，那只是你的道理，未必就是皇上的道理。这道折子的票拟要重写，世奇，我口授，你记下吧。” 不由陈廷敬再分辨，明珠就把票拟重写了一遍。转天皇上御门听政，明珠上奏山西阳曲百姓自愿捐建龙亭事，以为此举应该嘉许，建议将这份奏折发往各省供借鉴参考。“ 朕这圣谕16条，虽说教育百姓的，也是地方官员牧民之法，至为重要。朕这些话并不多，总共才16句，112个字，只要各地官员着实按照这些管好百姓，百姓也依此做了，不怕天下不太平。” 臣认为此事还有待商量。 陈廷敬，你是朕南书房日直之臣，参与票本草拟，你有话为何不在南书房说，偏要到朕御门听政时候再说呢？ 臣在南书房也说了。 陈廷敬，朕且问你，百姓捐建龙庭如何不妥？ 臣怕地方官员借口捐建龙庭贪派勒索百姓，万一如此，百姓会骂朝廷的。 你不如直说了，百姓会骂朕是昏君是吗？ 臣虽罪该万死，也要把话说穿了。古往今来，圣明皇上不少，他们都颁发过圣谕。如果古今皇上的圣谕都要刻在石碑上，天下岂不龙庭林立，玉碑处处？ 朕不想听你咬文嚼字。国朝鼎定天下已30多年，虽说人心初定，毕竟危机尚在。朕需要的是人心，百姓自愿捐建龙庭，这是鼓舞人心之举，应予以提倡的。 启奏皇上，臣曾说过，以臣供奉朝廷20多年之见识，大凡地方官员声称百姓自愿之事，得怀疑的。山东原说百姓自愿捐粮，就是证明啊。 陈廷敬，你存心同朕作对。 微臣不敢。 朕说一句，你顶两句，还说不敢。你要知道，当今天下大事，就是安顺人心。 臣以为，当今天下最大之事，乃是平定云南之乱。最要紧的是筹足军饷，厉兵秣马，多半文银子，多一个建卒，多半两银子，多一柄大刀。百姓纵然有银子捐献，也应用在要紧之处，充作军饷，而不是建龙庭呀。 这时高士奇上前跪下奏道： 启奏皇上，臣以前见陈大人写道，纳谏诚可贵，听言古所难。 哦，纳谏诚可贵，听言古所难。陈廷敬，在你眼里，朕真是位不听忠言的昏君。 臣罪该万死，臣的确写过这两句诗，但那是为臣感叹亡古之事，并没有诋毁皇上的意思。 陈廷敬，你是朕向来倚重的理学名臣，你治学讲究实用，反对虚妄之谈，在你的笔下没有祷高灵虚的文字，字字句句有所实指。 陈廷敬百口莫辩，请罪谢恩而起，呆立班列。 山西建龙庭的抒情发往各省参照，各地所建龙庭形制尺寸都要有一定之规，切勿失之粗俗。 陈廷敬刚才叩头半天，额头已经红肿。张善德看着过意不去，悄悄地朝陈廷敬使着眼色。下了朝，张善德悄悄跑到陈廷敬面前宽解几句，又说，叩头哪用得着这么重啊，那殿上的金砖哪处容易叩得响，哪处声音总是哑的，做公公的心里头有数，下次再磕头啊，看他的眼色，指哪儿就往哪儿跪下，轻轻的一叩头，梆梆的响。陈廷敬谢过了张善德，回到了翰林院。他早听说宫里太监余力花样繁多，就连金銮殿上的金砖都是他们赚钱的窍门。有的大臣放了外任需面辞皇上，叩头总想叩得响亮些，便有公公锁银子，在暗处告诉人家往哪叩。今儿听张善德说了，才知还真有此事。不过张善德倒是个忠厚人，陈廷敬没见过他对人使坏。几天之后，陈廷敬被皇上定了罪，说他写诗含沙射影啊，妄比朝政，大逆不道，本应从重治罪。但念他平时老成忠实，从轻发落，革去县职，降为4品，戴罪留任，仍在南书房行走，另外罚俸1年。陈廷敬私下想来，到底是自己的忍字功没到家，这回他若是忍住了，不管这闲事儿，也不会弄到这个地步。 高士奇早搬进西安门内住着了。他把皇上赐的平安两个字做成了楠木匾，悬挂在正堂门楣上方，自己又写了平安帝三个字，高挂在宅院门首。有一天，皇上路过高士奇宅外，见着平安帝三字，说只见世人挂着状元帝、进士帝的匾，不知平安帝有何说法。高士奇奏道，说臣没有功名，皇上所赐平安二字就是臣的功名了，臣不求做大官发大财，只愿小心侍候皇上，求过终生平安。皇上听了，直夸高士奇老实本分。高士奇自从搬进宫里就很少出去，他很久不去拜见索额图，心里说不出的慌。这天夜里，猜着皇上那儿不会有事找他，他就去了索额图的府上，见了索额图自然是跪伏在地，把请安问候的话说了几箩筐，又说， 索大人，这回陈廷敬可真的是栽了，降为四品了。 老夫听说是明珠同你联手把他弄下来的，这明珠和陈廷敬原是一条船上的，干嘛要整他呀？ 陈廷敬自己不识相，哪条船都不肯上。 你也别沾沾自喜，不要为了整人而去整人，整人不是为了自全，就是为了邀宠。人家陈廷敬就是降到四品，官职还在你上面，待老夫重新出山之日，你如果还是个六品中书，有何面目见我呀？ 索大人，皇上恩准奴才应试博学宏词，想必到那时候会有出头之日的。 明珠这会儿是如日中天，你得贴着他，哄着他。 奴才心里只有主子您呢。 哎，你别怕，我说的是真话。你要知道，咱们的皇上是永远不会让一个大臣炙手可热的。你要好好跟着明珠，把他做的每件事情都暗记在心，只等哪日皇上腻了他了，你就相机行事。 奴才明白。 还有，你对陈廷敬也不要手软，既然成了对头，恶人就要做到底，要做绝。记住，官场之上这是诀窍。 夜里宫门早关了，高士奇回不去，便在索头府上住下了。可万万没想到，他偏是今夜外出，险些惹下大祸。原来云南800里加急星夜送到了皇上手里，皇上连夜召集各部院大臣和南书房日值臣工进宫议事，却找不到高士奇。张英最早赶到乾清宫，皇上便把云南800里加急给他先看。张英看看折子，听皇上自言自语， 吴三桂聚兵300,000，正蠢蠢欲动，朕原打算来年春后再起兵征讨，我想他倒先动起手来了。高士奇住得最近，怎么还没来呢？ 张善德之物说， 回皇上，高士奇他不在家里。 不在家里？岂有此理，朕在京城里赐他宅地，就是要他随召随到，他居然不待在家里。 张英突然奏道， 启奏皇上，臣以为皇上不应治陈廷敬的罪。 张英，你说话真是文不对题，朕让你看云南800里加急，大敌当前，你却提什么陈廷敬。 正因为大敌当前，臣才奏请皇上宽恕陈廷敬。 你有什么话那日怎么不在乾清门前说呢？ 皇上御门听政时正在火头上，臣不敢火上加油。 如此说来，你也觉得朕过火了？ 臣以为陈廷敬话虽说得直了些，却未必没有道理。地方官员向百姓摊派，没有名目还得想方设法自立名目，如今朝廷给了他们名目，就怕他们愈发放肆了， 说来说去，张英同陈天静的想法是一样的。 臣以为，百姓如果真的自愿捐建龙庭，的确是件好事，怕就怕被地方官员利用啊。这件事关系重大，得有大臣专门管着。正因为陈廷敬反对建龙庭，就该让他管这事儿。一则陈廷敬做事谨慎，不会出事；二则让他亲眼看着百姓的热忱，也好让他心服口服呀。 皇上还没有说话，明珠等大臣匆匆赶到了。张英不再提起陈廷敬的事，皇上叫张英把云南八百里加急交给明珠。张英四处看看，怎么不见陈廷敬来呢？陈廷敬仍在南书房行走。今夜这事儿，按说他应该参与啊。皇上吩咐开始议事，没人问及陈廷敬。张英猜着必有缘由，也不多嘴。转天凌晨，陈廷敬才赶到乾清门，见里头已经聚着好多人了，非常奇怪。这个时候事已经议完了，皇上进去稍事休息，臣工们站在殿下闲聊，等候早朝。张英见陈廷敬来了，忙把他拉到僻静处说话。陈廷敬听说了昨晚的事儿，知道皇上疏远自己了，心里暗自催伤，脸上却显得很平淡。待张英说到龙庭一事，陈廷敬忙说， 这怎么行，我反对建龙庭，自己又去管这事儿。 陈大人，您就听我一回，你不但要管，而且还要在皇上面前主动请缨。哎呀，陈大人，皇上也是人，您也得顾着他的面子。再说了，您亲自管着这事儿，下面他就乱不了。 说话间，高士奇恰好来了。高士奇见场面有些异样，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却知道自己昨天晚上不在宫里犯事了。他没弄清楚原委，便装作糊涂，只做什么都没看出来。高士奇混在人堆里拱手寒暄，慢慢的听出原来是云南方面的事情。他心里咯噔一声，想着这回犯的事儿可大了。高士奇只觉得两耳轰轰作响，背上燥热异常，没多时棉衣里头就已经汗透了。高士奇还没想好辙，皇上驾到了，大臣们忙跪下依礼请安。皇上请臣工们起来说道， 吴三桂乌合300,000，有北犯迹象，朕昨夜召集各部院大臣紧急商议，决议出兵500,000全歼逆贼，收复云南。各位臣工请各抒己见。 明珠把评判册高声宣读完毕，轮到大臣们说话了。他们无非是说皇上如何如何英明。户部尚书萨木哈嗓门最粗，他喊道， 朝廷雄师500,000，只等皇上一声号令，就可以席卷云南，直捣吴三桂的老巢。 今天听证时间有些长，轮到陈廷敬说话的时候，天色已经发白。陈廷敬刚才一直在犹豫，这关头上该不该说说真话。评判册是皇上领着大臣们通宵起草的，事实上已经是皇上的意图了。臣工们众口一词都说皇上英明，正是这个道理。可吴三桂哪是那么容易剿灭的。陈廷敬左思右想，哎，反正自己已是倒霉的人，再说几句真话未必就掉了脑袋，便把那等忍稳三字放在一边说， 启奏皇上，臣以为如果能够一举取胜，全歼叛贼，自然是再好不过，但朝廷征剿吴三桂多年，未能根除祸害，因此还应有第二步的打算。 启奏皇上，陈廷敬长叛贼之气，灭自己威风。 启奏皇上，叛贼不是我们说几句大话就可以剿灭的，得真刀真枪的去打呀。 皇上点点头道， 陈廷敬，说说你的想法。 朝廷需要考虑百姓，吴三桂不用考虑百姓。吴三桂用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朝廷用兵则不忍陷民于水火。吴三桂可以把云南百姓搜刮得干干净净，以充军饷，朝廷需考虑与民休息，军饷仍是拮据。臣方才细细听了平贼方略，这只是个毕其功于一役的方略。 朝廷同吴三桂较量多年，这次朕的意愿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不能再让吴贼负隅一方了。 启奏皇上，臣以为还应筹足更多的军马、刀枪、粮草，以备长期之需。臣以为平定吴三桂，短则要花两三年，长则得花三四年。朝廷应按此筹划军饷方略。 还要三四年？真是丧气。陈天静，平乱之事你就不要说了。明珠、萨姆哈，你们按着这个平乱策招兵买马，使我威武之师速速挺进云南。 这 云南之事不再复议，又有大臣疏请别的事情，皇上依例准奏。听政完了，皇上没有像平日那样回西暖阁用茶，径直去了南书房。高士奇心里早打鼓了，战战兢兢跟在皇上后边。 高士奇，你夜里不待在家里，哪里去了？ 启奏皇上，臣不知道昨晚有紧急军务，出去淘古董去了。 云南烽火连天，你还有心思去淘古董？ 臣自从搬进晋城，还从未出去过。但是昨天听说外面有一件王莽的山水，臣想着皇上肯定会喜欢，就跑出去看看。回来时宫门已闭，臣就在外面住了一宿。 花儿呢？ 假的。 今后夜里不得出去。你起来吧。 高士奇谢恩不止，叩首再三才爬起来。陈廷敬心想，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可高士奇的话皇上就是相信，他只能在心里暗自感叹。皇上开始看折子了，陈廷敬跪上前去奏道： 皇上，百姓捐建龙庭的事十分紧要，臣愿领这份差事。 哦，陈廷敬，你的脑子怎么转过弯来了？ 臣只想把皇上的差事当好。 好吧，朕向来以宽服人，不想压服于你。朕命你总理地方捐建龙庭之事。阳曲富山是你保举的博学宏词，百姓捐建龙庭之事正巧发生在阳曲，朕命你立即赶赴阳曲，一则催促富山进京，二则实地查看百姓捐建龙庭的劲头。 臣领旨。不过容臣再禀奏几句，臣请求在臣从阳曲回来之前，山西建龙庭的书请暂缓发往各省。 皇上没有吭声，点点头，算是准奏了。家里听说陈廷敬要出远门办差，忙活了几天。临走那天，月圆说： 老爷，真儿机灵，身上又有功夫，您带上他出门吧。 我公差在身，出门带着女眷不太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您带的是自己的老婆，省得您又带个侠女回来。 月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

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房子、车子、孩子是我们生活压力的主要根源。 嗯， 经济条件好了，总希望更好的生活。所以为了换房子，我妈就帮我跑派出所打证明，房产局送资料。这一天下来啊，老妈除了喝点羊奶之外，什么都没吃。办事人员说呢，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不让儿女们自己来处理啊？ 嗯， 我妈说呢，孩子们工作忙，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能帮帮他们，我也开心啊。 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无私不求回报的爱就是父母的爱了。我们一直在追求品质生活，我一直在向往着更高的平台，却忽视了一直关心我们、支持我们的父母们。 嗯， 其实呢，殊不知他们的健康才是我们幸福生活的主心骨。 没错，身体健康是一切幸福生活的基础。也许我们不能长时间的陪伴在家人的身边，也许我们买不起朝阳区的三居室，但是我们可以为家人投资一下健康，每天6块钱补充一下钙、铁、锌、硒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多种的营养物质，全家人都能喝，这就是羊奶。 是的，那今天呢，瑞麟专档为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凡是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直接享受99块钱直供的价格，而且呢还能享受包邮送奶到家的服务。不过呢，我更建议大家订购2盒一个月的羊奶粉，因为只要花198块钱，不仅是可以喝上整整一个月的羊奶粉，而且还要再送一只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是免费赠送的。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说到这款紫砂养生杯呢，那一定要好好介绍一下，它可是瑞麟的明星赠品。杯子采用的是304不锈钢铸造，表面黑色钢琴烤漆，内胆采用紫砂材质，透气性优良，茶汤更加香醇，加上旋钮式杯盖，防漏水更方便。平时呢，父母晨练、逛街买菜、旅行出游的时候，放在包里不占地方，喝水也更加方便。之前呢，只有订购6盒羊奶才能免费送的，今天花198元，喝上整整一个月的羊奶，就能够不花钱免费得到同样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机会难得，先到先得。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0711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你们羊奶粉价格确实不贵，只是呢一直推荐的是半年装和一年装的套组。那今天啊，居然有这个月度装的，那就试试看。0109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订一个月的羊奶粉就送198块钱的紫砂杯，这在家门口的订奶点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呀。 是， 还是你们的优惠力度大。包括到5431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啊，平时工作真的很忙，难得休息一天，总希望给自己充充电，听说羊奶营养全面对身体好，我就想呢给爸妈订一点，反正呢天天都是要喝奶制品的。 确实啊，现在人的生活条件都好了，都不差钱，但唯有送健康，没有人会拒绝。瑞麟羊奶粉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是每天我们都不可或缺的奶制品。640毫克的钙，6.0毫克的铁，还有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多种的营养物质和活性因子。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只要99块钱直供价，而且呢订购2盒再送您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只，这肯定比商超家门口的奶制品要便宜多了。 嗯， 所以呢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非常热闹了。手机尾号2210的朋友说，原来我不相信广播购物，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呢听你们节目也有1年多的时间，说2盒装啊门槛这么低，才100多块钱，那可以来试一试。 嗯， 还有2343的朋友说，我没听错吧，这个紫砂杯之前我可是订购6盒羊奶粉才送的，今天呢居然2盒就送了，自己用不了送人也合适呀。 一个紫砂杯 倍的市场价值就是198元了，和两盒羊奶粉价格都一样，那肯定是今天订购是更加划算。 是， 所以呢，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258元的瑞麟羊奶粉活动当中立减159元，只要99，订购两盒再送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支。最后的20秒钟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33集， 用罢了晚餐，陈廷敬乘夜赶回五凤观。傅山听说已暂禁止捐建龙庭，心里暗自佩服，却又说： 大户统筹之法，贫道不知详情，不敢妄加评说。只是戴孟雄这等人，料他也做不出什么好事来。 我本来深感疑虑，可我看了戴孟雄的住房，又见他让自己的儿子当教夫，怎么看都觉得他是个好官呀。 老爷，您在路上突然吩咐民国，我猜百姓都听见了，这都以为县太爷进村要钱要粮来了，躲在屋里大气不敢出。 老爷，大顺啊，我不懂你们官场上的事儿，可就是琢磨着他戴老爷再怎么清廉，这也犯不着让自己的儿子来抬轿啊，除非啊这是桩肥差。 哎呀大顺，咱们不听戴知县说了吗，连工钱都没有还肥差呢。 有些事情啊，太像真的肯定就是假的。那李家生替16个村1000多户人家带完钱粮，怎么听着都不叫人相信呢？ 可这些村子多年都不欠缴国家钱粮，这是事实啊。 不是真儿在老爷面前夸口，我家在乡下也是大户，我爹乐善好施，可也总不能太亏待自己，把自家先败了，今后拿什么去做好事啊？除非李家生带完钱粮有利可图，不然他没那么傻，要不然他就是佛祖啊。 我想好了，速将阳曲大户统筹的办法上奏朝廷。 老爷，您怎么就不听我们的话呢？ 真儿，你听我说，朝廷现在急需纳钱粮的好办法，事关军机，耽误不得。 且不问杨举做的到底如何，也不问戴梦熊是轻是贪，我反复思量，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很好。 老爷，光看这个办法呀，的确看不出什么破绽。 刘景马明， 在 在，明日一早吩咐官驿快马送出。还有，明日你俩下山去阳曲县城看看，我就在这里等候戴知县。 是。 第二天，戴孟雄领着杨乃文早早地上了五峰观。陈廷敬吩咐侄儿倒茶，侄儿心里有数，只做没有听见。大顺忙倒了茶递了上来。 戴知县， 卑职在， 我已派人将阳曲大户统筹的办法快马奏报朝廷，如果这个办法能解朝廷军饷之急，戴知县功莫大矣。 卑职感谢钦差大人栽培。 李家庄的龙亭到底花了多少银子，戴知县知道吗？ 回钦差大人，李家生自愿修建龙亭，县衙没有派人督办，不知详情，他自己说花了200多两银子，应该是不错。 阳曲全县多少丁口？ 全县男女丁口18450人。 全县每年纳银多少？纳粮多少？ 每年纳银24723两，纳粮6273担。 戴知县倒是个干练之才，账算得很清楚嘛。 哎，陈大人，戴知县有铁算盘的雅号，算账比庸叔这个钱粮师爷还厉害呢。 回钦差大人，卑职是朝廷俸禄，心里只记着这几桩事情。 戴知县，我会奏请朝廷，从明年开始，阳曲纳银纳粮再加1倍。 这，钦差大人，此事万万不可，阳曲百姓哪有这个财力呀？您钦差大人也不是苛刻百姓的人呢。 我不苛刻百姓，你已经在苛刻百姓了。 这，钦差大人，此话从何讲起？ 李家庄丁口232人，建龙亭花去200多两银子，差不多每人平均1两银子。 钦差大人，李家庄建龙亭的银子是李家生自家甘愿出的，这摊不到百姓的头上啊。 未必村村都有李家生吧，这银子最后仍是要摊到百姓的头上去的，何况各村攀比，龙亭越建越威武，银子还会越花越多。 我戴孟雄替阳曲百姓给钦差大人下跪了，阳曲百姓忠于朝廷，年年如期如数完税纳粮，如果再额外加税，那可就是苛政了。 朝廷正举兵平定云南，急需军饷，阳曲百姓既然有财力又有忠心，就该多多的孝报朝廷呀。 这钦差大人，此举万万不可。 戴知县，你阳曲冒出个大户统筹的办法，这是有功，私建龙亭还是有罪，不管功罪都得奏报朝廷，由皇上圣裁。 卑职不敢贪功，只敢领罪。 路归路，桥归桥，你先将全县捐建龙亭的账目报给我。 钦差大人，阳曲不大不小，也是方圆数百里，账目一时报不上来，请钦差大人宽限几日。 好吧，限你3日。 好好好，卑职这就告辞了。 老爷，真有您的，我还真以为你不管百姓的死活了呢。 我到最后才看出来，原来老爷是要给戴知县一个下马威啊。 刘景马明二位早早的就去官驿把奏折交付送京，然后去了阳曲县城。街上的积雪很厚，不见几个人影。刘景问， 哎，马明，你看出什么没有？ 甚是冷清啊。 不光是冷清，你说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没见一个叫花子，但凡县城里头那叫花子肯定是少不了吧，偏偏他这个阳曲县城里没有，有点不对劲儿啊。 嗨，早就不对劲儿了，这老爷去李家庄沿路没见着半个人影。 嗯，老爷可不是好糊弄的，他心里肯定明白。 哎呦，两位，哎，吃点什么呀？ 来两碗面。 哎 啊， 怎么了，店家？ 二位快走吧，我们不做生意了。 嘿，这就怪了，是你问我们俩吃点什么的，我本来还不想吃的，看你这么客气，我才要的两碗面。 哎呦，二位，你们快走吧。 店家， 你这为什么有生意不做呢？ 我不能说，你们快走吧。 哎，我说店家，我们兄弟俩走南闯北，还没见过像你这么莫名其妙的人。你今儿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我还真就不走了。 哎呦，我怕惊了钦差。 钦差？什么钦差？ 哎，反正县衙呀是这么吩咐下来的，客人只要是外地口音，概不招呼，说是怕惊扰了钦差。 咱也是山西人，店家，这做生意同钦差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时候，锣声更加近了。刘景马明二人走到门口，悄悄地把门帘掀起一条缝儿。原来见戴梦熊的轿子在街上走着，后面跟着杨乃文以及几个衙役。 马明， 哎， 怎么百姓借着戴知县就像借了老虎似的？ 这杨乃文还说他们戴知县平日里是不依私访呢。 我看这杨局啊大有文章。 对， 哎，马明，我有个主意。 刘兄请讲。 咱俩啊，一个再去一趟李家庄看个究竟，一个在信城里要饭。 啊，要饭？ 哎，就是办叫花子。 你要办你办，我才不办呢， 这是正经事儿。还是这样吧，咱俩划拳好吧，谁也不吃亏。 哎，行。 马明想想，只好同刘景划了拳。三拳划下来，马明输了，办叫花子。马明很不情愿，也只好认了。戴梦熊回到县衙，往牵押房的椅子上一坐，又神气活现了。杨乃文先是骂了半天脏话，这才说道： 老爷，这个陈廷敬他说变脸就变脸。戴老爷，这建龙亭的银子是如实报还是怎么报啊？ 不是怎么报，而是不能报 啊。可人家是钦差啊。 钦差怎么了啊？不是我戴某对钦差轻慢，建龙亭是百姓自愿的，他们出了多少银子不用上报官衙，如今要我三日之内报个数目出来，报得出来吗？阳曲线这么大，天寒地冻的，跑得过来吗？ 不是，那怎么办呀？ 拖着。 你敢拖？ 怎么不敢拖？陈廷敬急着请富山富清，他待不了几日的。 那下面的龙亭还见不见呀？ 见。怎么不见？下面是百姓自愿建的，上面折的是巡抚大人转奏的，皇上哪怕怪罪也怪不到我的头上来。陈廷敬说治罪，他治啊，叫他一个一个百姓去治吧。 哎呀，戴老爷，您真是深谋远虑啊。 皇上也是人呐，我告诉你，对付这京城里来的官啊，样子要做得恭敬些，说话呢要好听些，就糊弄过去了。我们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哎呀，有道理有道理。庸叔见您在五峰观不停的叩头，这还以为老爷您怕了呢。 怕？你随我这么多年，你见我怕我谁呀？ 上头来的这些官啊，你尽管多磕头，私底下想怎么糊弄就怎么糊弄。我往日听上头那些做官的人自己说，他们在皇帝老子那里也是磕头磕得越响，皇帝老子越高兴。 哎呀，这真是长见识啊，长见识。 这个时候忽听外头有人喧哗，衙役进来回话说有个叫花子硬要撞进县衙来。戴梦熊骂道： 叫花子？阳曲百姓安居乐业，怎么可能会有叫花子呢？准是哪里冒出来的刁汉。 大胆叫花子，怎敢咆哮县衙，给我打出去。 衙役们从地上爬起来，举棍追打过来。那叫花子身手敏捷，闪身躲过，一跳就到了杨乃文面前。叫花子正是马明所装扮的，杨乃文辨认不出来。马明嬉笑地问他： 敢问这位可是知县大老爷？ 还不老老实实认打？ 知县老爷，你打人也得讲个道理吧？ 谁跟你讲道理？给我打！ 你们别动手呀，伤着了知县老爷，可不关我的事儿。 嘿，我说你这臭叫花子，大胆放肆，还不快快放手！ 我只想问个明白，这我要了十几年的饭了，这没见过像你们阳曲的不准叫花子要饭。哎呦，我这都快饿死了，只好到县衙里来要饭了。 哼，还说快饿死了，你抱的爷爷我骨头都快散了。 幸好我还饿着，不然您的骨头呀 真散了。 哎呀，行，那个你们带他去找个地方吃饭去。 衙役们会议，领着马明往衙门左边院子走。杨乃文回到前衙房禀报了知县老爷。戴孟雄骂了几声刁民，回屋歇息去了。杨乃文请老爷尽管放心歇着，衙门里的事儿他先顶着就是了。马明见前头是监牢，仰作惊恐问： 你们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我犯了什么法呀？在阳曲要犯就得坐牢。 狱卒们蜂拥而上，没头没脑的将马明推进了牢房。牢门咣当几声锁上了，马明冲着狱卒大叫： 我犯了什么法？在阳曲县要犯就得坐牢啊！ 马明不见狱卒们回头理他，却听着身后一片爆笑，有个老叫花子笑道： 我们都是叫花子， 你们都是要犯的，这要犯坐牢你们还好笑啊？ 你这个人呢，傻不傻？待在这里头有吃有喝有地方睡觉，你还不知足啊？你得感谢钦差。 我要饭关钦差什么事儿？ 阳曲来了钦差，知县老爷就把我们这些叫花子全都关起来了。当然了，我们乐意呀，管吃管住的，我们还怕钦差早早回京去了呢。这数九寒天的，外头冷啊。 这我还是不明白，我们要饭碍着钦差什么事儿了？这天子脚下也有人要饭啊。 人家戴知县是朝廷命官，阳曲百姓过得好好的，怎么会有人要饭？再说了，我们这些人呐，走村串户的，听说的事儿多，人家知县老爷也怕我们的嘴巴乱说。 马明瞥见墙角还有个犯人，衣着整洁，正襟危坐，面无表情。马明想同他打招呼，那人只是不理。马明感觉非常奇怪，问老叫花子： 哎，那个人是谁啊？一本正经的。 人家是县官老爷。 县官老爷？知县老爷怎么自己关自己啊？ 他是阳曲的向县丞，得罪了知县戴老爷。 我看他不像县丞，县丞怎么同我们叫花子关在一起？ 幸好他同我们叫花子关在一起，不然呐，早就被牢头狱霸打死了。当官的人人都恨，你也不自量，人家向县城怎么会理你这个叫花子？ 他还没清楚自己是谁，他要还是县城呢，就得听我们百姓说话，他要是犯人呢，就得听我们难兄难弟们的话。 向县城终于瞟了眼马明说： 你有话就直说，啰嗦什么？ 戴知县是有名的青天大老爷，你干嘛同他老人家过不去呀？我们叫花子都听说戴老爷见龙庭，皇上都知道了。这我还听说呀，戴老爷吩咐大户人家统筹田赋税粮，年年如数完税纳赋。 你一个要饭的怎么知道的这么多？ 我正是因为要饭走村串户的，道听途说才见多识广。 怪了，我们也是要饭的，怎么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呢？我们只知道哪里杀了人，官府没有捉到凶手，哪家的媳妇儿偷人被男人给砍了。 牢房里笑声震耳，大伙儿都觉得刚才进来的那个叫花子有些怪。刘景在上李家庄已是晌午了，村里仍是不见半个人影，只见断壁残垣上积着雪，偶留雪里露出的衰草在寒风中抖动。刘景随意走到一家门前，敲了半天， 听得里头有微弱的声音，问是谁。刘景说是外乡人，冻得不行了，想进来避避风。听得里面说进来，刘景就推门进去了。里头很阴暗，刘景打量了老大一会儿，才看见炕上坐着一位瞎老头。 外乡人，炕上坐吧。 谢老人家。哎，老人家，就您一个人在家？ 好，这家里的人啊都到祠堂备圣谕去了。 这备什么圣谕啊，听着真新鲜。 要怪啊就怪那钦差。 什么钦差？ 你是个外乡人不知道，这几天呢、京城里来了个钦差，昨日还到过我们李家庄，县衙怕我们惊着他了，不准我们出门。 老人家，不瞒您说呀，我是打京城里来的生意人，皇上出行呢都是见过的，皇上出行也没说不让百姓出门呢。 哎，您不知道啊，迎娶是知县说了算，这李家庄啊是李家生说了算。我今年95岁了，经过了两个朝代，这也没听说过哪位皇上要百姓备圣谕的。 老人家，我刚从京城里来，怎么就不知道朝廷要百姓备圣谕啊？肯定啊是你们那个李家生在搞鬼。 这话我可不敢说，这李家生啊人面兽心，这口口声声说是为乡亲们好，替乡亲们代交税银税粮，这暗地里呀年年加码坑害乡亲们。 这个税银税粮你们可以自己交啊？ 谁说不是呢？但是呀，这说来话长了，前几年我们这儿大灾，小门小户都玩不起钱粮，李家生啊就说替大家交完了。打那以后啊，家家户户都欠了李家生的阎王债，这账啊越滚越多，很多人家的田产就抵给了李家生了，田产归了李家生，账还是一年年的欠下去。这没田产的人家连人都是李家生的人了，这白白给李家生干活， 这分明是劣绅呐！你们可以上衙门告他呀。 上衙门告他？哎呦，这李家生啊同县衙里的戴老爷是拜了把子的兄弟，这戴老爷替他撑着腰呢。李家生还养了几十人枪的家丁，谁惹得起呀？ 这全村这么多人，就没一个人敢出头告他？ 哎呦，哪只是一个村呢，周围十几个村的田地全都快变成李家生的了，男女老少几千人，没谁敢吱一声。今日这李家生又让大家去备圣谕，这备不出的要罚30斤大白面呢。 我打京城沿路走了上千里地，没听说哪里要百姓备圣谕的，还要罚大白面，真是奇了怪了。我说呀，你们得告他。 正说着，忽听外头传来哭声，老翁侧着耳朵听听，哭声越来越近，正是往老翁家这儿来。这个时候门被猛地推开，一个黑瘦小伙子冲进来，原来他是老翁的孙子，他哭喊着： 爷爷爷爷，我娘的吊死了。 怎么回事？黑猪，你娘她咋了？ 我娘她备圣谕备了3次都没备过，李家生说要罚她100斤大白面，娘想不开跑到祠堂后面的老榆树上吊死了。 刘景出门一看，黑仲娘的尸体直挺地停放在块木板上，一个中年男子守在身边痛哭，正是黑柱他爹。

却不用官府派人催缴。这正是皇上圣谕十六条所预示的，完钱粮以省苛催。朕要好好奖赏陈廷敬，还要好好奖赏那个戴梦熊。哎，明珠，你这个吏部尚书知道戴梦熊是哪科进士吗？ 启奏皇上，戴梦熊的监生知县都是捐的。 捐的？你看你看，常有书生写文章骂朝廷，说朝廷卖官必绝，难道花钱买的官就没有好官了？这戴梦熊就是好官吗？而且是干才，可为大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再说就不说你们家的白事啊，说你们家的喜事。 我们家还有喜事， 有一天我到你们家去了啊，我一瞧啊，你们大姐那儿夸出鱼鳞，你嫂子那儿宰鸡，哇，你爱人呢在厨房那儿炒菜，炒那是什么，那个炒香干的丝儿啊，肉丝儿。 哦， 我一瞧你母亲呢穿一身挺漂亮的新衣服，还带着花儿。 你瞧，我一看可是喜事儿啊。 喜事儿？ 出门的 啊。 出门的？没听说过 要结婚。 老爷子 是吗？ 没听说过。 还给我提提 啊。 您不是有什么事儿您跟我提提啊。有个老太太，我说老太太您什么事儿您跟我提提啊。 跟你提提，说真老啊。 你妈说呀，你忘了我生日。 对了， 今儿不是8月15吗？ 怎么这日子好？ 哎呦，对呀，我想想，我您的生日我给您买什么好啊。 啊， 哎呀，鸡也有了，鱼也有了，这儿炒菜呢。哎，我给您买点心。别买点心，没人吃。你看这点心，这40多盒点心没人吃，别买点心。我不买点心，我给您，我想起来了 啊， 我给你妈买烟。 对， 你妈抽烟， 爱抽关东烟。 哎，我不抽。 嗯， 有人送我一大包啊，叫胶盒， 啊， 是吧？ 对对， 这是什么地方的？ 关外的， 关外的， 吉林 胶盒的烟叶，一大包。我跑你家去，我把这拿来。我说老太太，我什么也不买了，这东西也不是我买的，人送我的，我不抽这个，这东西太呛。 这比点心好， 这叫胶盒的。 对， 你妈懂 啊？ 你妈净抽烟袋。 对， 哎呦，太好了！不烤，不烤，我抽我尝尝，我甭烤。这个一年多了，已经都干了。 嗯， 您搓点吧，搓点。你妈这烟袋可好 啊？ 大铜锅，白铜的。 对， 现在没地儿买的，高那好极了，铜那么大个， 啊， 白铜的。那嘴儿是绿嘴儿 啊， 那叫什么什么 绝？ 不是秋什么的 啊？ 秋霞的 啊？秋霞 啊？不是秋霞 啊？ 秋瓶 啊？ 秋什么？ 也没有这个 秋绝。 哎， 秋绝那个烟袋杆儿好，那叫什么杆儿？ 嗯， 什么竹？那叫 啊，凤眼竹。 哎，凤眼竹的杆儿， 嗯， 好值钱了。你妈心爱之物，当时作为袋子烟，你说呵，说好啊，不要火，挺好，太香了，高兴乐了。往桌上一搁，刚跟我说会儿话吧，出事儿了。 什么事儿？ 你这小儿子，其实也不小了，11岁了，这孩子特淘气。 哎， 跳啊蹦啊，打桌子往一跳，吧唧，得，把你妈烟袋摔了。 哎， 就那竹，那叫什么竹？ 啊， 凤眼竹。凤眼竹的，两半折了， 哎， 没法抽了。 哎， 把你妈气，你撑着，你瞅瞅，烟袋折了。 啊， 你妈这就穿鞋下地。打他 啊！ 这孩子还是愣着。我小弟儿跑吧，奶奶打你 啊！ 你倒霉孩子，他不跑 啊！哟， 在那等着。你妈气急了，过去双风贯耳，攥拳头等。 啊， 这孩子一低头闪身， 嘿， 没打上。 啊， 你妈往前一上步，使一跪腿嘚呵乐。 好嘛， 这孩子尿上了。 摔跤来了， 啊！你妈有两下子 啊！ 你妈摔不跤 啊！好 啊！这孩子哇哭了， 你媳妇儿那儿做菜呢，一瞧啊，你媳妇儿可不乐意了。 那 这奶奶把孩子脑袋这摔一大包， 对， 一着急，你媳妇儿有毛病，唱起来了， 唱起来， 唱了一段民歌， 民歌， 民间小曲儿， 什么民间小曲儿？ 他什么呢？他就是埋怨呢，啊，民间那打鸭牌那小曲儿 埋怨老太太不应当打孩子。 是啊， 正在呀，我的厨房啊。来要做菜肴哎，忽听见上房吵起来呀，原来是老太太呀哎，叫一声我的老太太，你慢着动手哎，小老太子年轻想不开呀，老太太不明白呀哎。哎呦，老太太不明白呦哎。 啊， 你妈一听怎么着？我倒不对，我倒不明白。你妈一着急，也唱起来了， 也唱了。 你妈唱京东大鼓， 我靠， 想起董向春来了。 啊， 听他言来气死人胆，儿媳妇说话太野蛮，摔折我的眼袋，还说我不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一到这个夜晚呐、啊，我拿什么抽烟呢？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等等等等，别唱了。 享受孤单，一张脸，一段对话，记太久都会忘。渗透悲伤，记忆却拴住心脏，封印了那些信仰，好凄凉。世界真宽，人海里隐藏巨浪。一眨眼，一个故事无声的呼喊，想看穿情关，看不穿也听不完，也许有爱情路的歌音墙。那什么让我们来接欣赏，每一步都很无常，苦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皆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心中是否都藏了无望，一滴泪一寸光阴，爱来去忽然，问谁在他乡，问不出天寒地暖，怕只有分岔路的这样散。那什么让我们来接欣赏，每一步都很无常，苦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皆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那什么让我们来皆心伤，每一步都很无常，孤灯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皆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 见一次念想。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10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厂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接着昨天继续，下面抓紧时间请进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姚老师啊，咱们昨天说了啊，要三股绳拧成一股。 对 啊，这什么呀，这就叫综合的方法。想活得健康吗？想在健康基础长寿吗？但是你没有一套体系，光想不行，哎，得实实在在的去做，去呵护你的身体啊，防止一些啊外在的病邪侵入你的机体。我们把这些呢所有相关的一些知识都给大家呢呈现出来、啊、 我们把这些哈、长寿老人的这些秘诀就是组合成一套现代养生的具体方法。 这话说的太好 了。如果我们实施了，我们去做了，我们的受益比他们还多。 多呀，你想啊，我们在一早晨一睁眼啊，怎么样的精神焕发，这我们有方法呀、你干梳头啊， 对， 是不是、你一醒首先让你的大脑，也就是我们人体的司令部啊，得让它机灵起来啊，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指挥我们人的思维啊，指挥我们的行动啊，所以应该让它先机灵。然后呢，我们再做这个迎香。 是的。 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哎，转完了走，沿着呢鼻翼两旁一直往上推，推到大眼角。这就第二步这么做吗？疏通膀胱经。膀胱经的重要作用意义啊，这个眼睛啊就是膀胱经的这个起始点嘛，现在振奋阳经，阳主动啊，头为阳嘛，然后呢再搓脖子，这个搓脖子必须把它搓热了，这个速度就要快了，这不就防感冒了吗？你把脖子一搓热，所有的阳经都上头啊，你这一干梳头疏通了多少条经络呀、哎，再把脖子搓热了，是吧？你看你晚上这个枕头啊，高啊低啊不合适了，躺着之后脖子累啊，你起来之后把脖子搓热了，它一下子活泛了，它容易得颈椎病吗？它就不容易，颈椎病比感冒还多。说这人呢，经常睡落枕，经常睡觉落枕的朋友，将来要比不落枕的朋友患颈椎病要高多少倍？你养生保健做得好一点，你健康的水平 就高一点啊。你防范的好一点，那你得病的机会那就少。 我觉得您这三点讲得非常的好。 那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就明白了，一定要把脖子搓热了。热了什么意思？促进了脖子的血循环，实际上呢它就连一块了，从你的面部迎香到睛明穴，到肝梳头，到脖子搓热了啊，到扩胸，到轮达啊，肩和背腰，是不是连一块了？ 整个我们呵护的是我们人体的上半身。 怎么样，连一块没连一块？ 连一块了。 哎， 因为上身属阳。 对啊，阳主动啊，是吧？你早晨是不是就得行动啊，是吧？一年之计在于春，是吧？一日之计呢在于晨呢，所以早晨非常重要。所以你从身体上，从思想上，如何过好这一天，你都得做充足的准备啊。你准备一天活动了，所以你得调动全身的气血，那这中医来说，你得把你的经络是吧疏动起来，把你的阳气调动起来，阳主动，这时候你再动，你看看意思不一样了吧？ 不一样了。 头轻眼亮是吧，哎，你扩胸是吧，增加心肺的功能，然后你再把脖子搓热了，哎，颈椎预防了，感冒预防了，再轮打肩和背和腰，整个上半身啊，是吧？刚姚老师说了，你这一早晨五个动作就把你上半身的工作就准备好了。当你准备好了，然后你再去使用它，你呵护，人就是一部机器啊，啊，你这部机器得到很好的呵护，啊，在运作起来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 那肯定会高的， 肯定是高吧。所以呢，我们这叫全方位的，啊，全方位的对身体是吧的呵护。早晨有个早晨的侧重点，晚上呢？晚上我们用晚上的，晚上怎么防啊？晚上去泡脚，去做按摩，给它清理。早晨是准备加固防护栏，晚上呢日清日洁，把你受到的三界的风寒暑湿燥做一次清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晚上你要把你疲惫的身躯、紧张的情绪和痉挛的神经和血管做一个护理。人也是一部机器啊，我们也要需要护理啊。对，你天天护理，这一泡脚怎么样？好了吧？ 放松了。 放松了吧？ 嗯。 说你怎么知道放松啊？你看他都打哈欠了。对，一打哈欠这人就放松了，而且呢还有困意了。所以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你白天多累没关系啊，你晚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哎，把你这个机器得到一次很好的护理，是吧？你不断去呵护，这样呢，通过一泡脚，你全身都放松了。泡脚三大作用，第一个就叫解痉挛，啊，解乏。什么叫解乏呀？我们把解乏之后，用现代的一些掌握的一些知识，当你紧张以后，会怎么样？浑身关节肌肉 僵硬。发紧 酸痛，当你运动以后会产生大量的什么呢？酸，是吧？叫酸代谢物。所以你通过大量的运动，身体会产生酸，所以你发现是吧，关节是酸的，肌肉是酸的，这些酸代谢物是吧，就应该的及早的去排出体外啊。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安全又非常有效还特别省钱的方法。很多人泡脚以后的睡眠质量怎么样？ 大大的提高。 大大提高。 嗯。 有的泡着脚就打哈欠。 对。 是吧？有的呢磕着这脚就睡着了。 是的。 有的推着肚子进入梦乡了。 对，推不到三百下。 睡着了。 睡着了。 你看看。啊，他为什么能睡着了？就是把我们的神经肌肉整个都松弛下来。 对，把我们这一天忙碌的紧张的血管啊、神经啊、肌肉啊得到了很合理的放松。 放松了啊，一放松你看你这个休息肯定质量高了。 对 啊，泡泡脚啊就恢复那么快啊。大家说为什么呀？哎， 全身得到了放松。 促进新陈代谢，把那酸代谢物及时的排出体外，所以泡脚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全面不全面？ 全面。 它还能够促进什么？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血液循环呢？促进血液循环有什么好处？循环好了，经络通了，气血流畅了，人感觉到轻松。 对， 这个好懂。我们把这个做了，早晨该做的，晚上该做的，都给大家说了吧？ 对， 是吧？这才两部曲啊，我们说的三股绳啊，三股拧成一股绳，有劲儿没劲儿？有劲儿。还有一股绳什么？推肚子啊，推肚子啊，推肚子要解决什么问题？啊，有些人家就坚持下来推了，为什么？人家十分明白推肚子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啊。你看我们说的什么？脚是人之根，肾是人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什么？ 后天之本。 后天之本。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养生保健抓根本， 抓的就是这个脾胃和肾， 这不就清楚了吗？有些人的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嫩倒了葫芦瓢起来，为什么出现好两天赖两天啊？通过听这节目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就给你指出了，你那些是吧方法，它没有从根上、从本上、从源头上，是不是？我们有一句话嘛，叫咱们说的那个自然的方法《三字经》，叫根本源。 对，要抓根本源。 对，说你抓住了根本源，还会出现三天难受、两天舒服吗？还会出现嫩倒了葫芦瓢起来吗？ 肯定不会出现了。 所以这就给大家指条明路了。你甭看慢，比如说哎呀这玩意儿多玩能好啊，多玩能泡好啊，他指着泡用这个来治病，那你这观念就错了啊。就像我常说的三部曲，什么病都不治。有些人呢就不好理解了啊，我们有病你不治病，我们泡它干什么？我们做它干什么？你看啊，这种现代人的急功近利这种思潮，哎呦很浓啊，很浓。这个风气一定要改变，不改变这个你就不能从根本源彻底来解决啊。你就得成一个什么消防队啊，今天头难受了啊，搞点头疼药啊，明天腿疼了吃点止疼药啊，后天胃是吧疼了吃点胃药，是不是这样啊？很多人就是这叫从医学上治标不治本，他没有好的方法啊。我们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方法，而且是提供的实践证明啊，通过许多人的实践啊，很多人发现什么了啊，吃得香睡得着，大小便通畅，是不是啊？哎，精神头好了，体力增强了，哎， 对， 也不再感冒了。 就是、像咱们老朋友说的，精力旺盛，体力充沛。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虽然他不治病，他是呢，维修，是吧？修复、保养，他呢针对是我们身体的生理功能，针对的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各个系统的功能，大家一定要就注意这个。它不治病，但是它维修这部机器。 我们是维修、保养和呵护它。 这词儿用的非常非常准确、非常非常全面，就是这个意思。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心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十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行于外的论据， 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厂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 你胃物好了，它那正常的功能怎么样， 就能够得以正常的发挥， 正常运作了。那么正常身体的各生理功能正常了啊，你还有什么病可言呢？你还会出现什么，是不是啊？你的经络通，你的脏腑和啊，你的气血和，是不是你的阴阳调，它会有病吗？不会的。所以大家的治病这个治字儿，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啊，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一些有病的朋友也是时常就恨不得找一个神医。为什么叫 找神医啊？神仙一把抓呀，有那事儿吗？几十年的了，这些病啊乱麻一团呢，还问人家大夫，大夫能不能去根儿啊，是什么叫根儿啊。我们很多人有这个愿望，有病了他难受啊，三天两头病啊，啊，三天两头得跑医院呢，烦不烦呢？烦。难受不难受？难受，是吧？就希望有一天这个疾病能够彻底的啊治愈，但是呢就没有找到这根儿，不知道什么叫根儿。这回我们找到了。人为什么得病啊，是吧？就是一个正邪相争的一个结果，是吧？我们不断的去啊，去泡脚，去做按摩，推肚子，做五步操，总保持着我们的机体处于最佳状态，正气足一分，病气退一分。它怎么好的病，它不是针对这个病，而是针对人的生理这个机能啊，针对这个啊，你把这个啊五脏的功能你都给它修复的保养的，是吧？健健康康，而且呢让它呢高效率的，非常轻松的，非常自然的，而不是拿药控制的，是不是？不是拿药控制的，拿药控制的药性没了怎么样，就跟那羊汤止沸一样啊。我们曾经就说过这个词儿吧，对我们的疾病，一个叫羊汤止沸，一个叫什么呢？釜底抽薪。过去啊在农村啊，烧火有大锅啊，我们下乡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这代这个60多岁70来岁将近70人啊，很多人都有过这经历啊，烧大灶，是不是？什么叫烧大灶？一个烧柴火啊，烧这干树枝子啊，到东北呢烧木头啊，是不是啊？一烧怎么样？锅开了啊，熬的粥沸了，沸了怎么办呢？羊汤止沸。你现在跟年轻人说羊汤止沸，是吧？他没有实践过。开了以后，哗，这瓢下去以后，是吧？哎，撩起来，哗，之后把这滚打下去。现在还有吗？有，煮饺子的时候，啊，经过啊3个坎儿、2个坎儿，是吧？开了，浇点凉水打气，啊，有3坎儿，哦，这饺子烧了。这个拿凉水打就羊汤止沸，你不浇了又细了。我们现在很多的啊朋友对自己的病采取的方法就是羊汤止沸。血压高了怎么办？吃药啊，一吃药怎么样？ 降下来了。 1个小时以后啊，这个药啊分解了啊，溶在血液当中了，是吧？身体开始吸收了，这时候血压开始降了。等药性没了呢，是吧？血压又开始又高，高了怎么样？又开始到点应该吃药了，是不是这样？ 再接着吃， 接着吃，是不是羊汤止沸啊？ 是的， 啊，很多病啊，现在都是羊汤止沸啊。失眠不是这样吗？你睡得着觉吗？哎呦，睡不着觉， 还有睡不着觉可受罪了，太痛苦了，哎呀就别提了，是吧，撞聋啊，烦的在炕上遮饼烙饼啊，是吧，搅和的这老伴家人都睡不好觉，那自己呢，是吧，人家一说点什么自己更不高兴了，我这还受着罪了，你看一个人有病弄得全家都不高兴，怎么办呢，吃点安眠药吧。我说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谁又有失眠想用安眠药进行治疗，算走进死胡同了。怎么呢，一开始吃管事嘛，还真管事，半片他就管事，是吧，没有几天半片不管事了。怎么样，加一片，一片加到两片，加到三片，后来三片也作用也不行了，就找大夫去，大夫说了，先我给你换点好药。什么叫好药，是不是睡不着觉就要通过这药干什么呢，是你镇静，镇你，镇什么，叫镇压呀是不是镇压啊？一片不行两片力度增加嘛，啊，这个武器不行了咱们给你换重武器啊！你看姚老师还记得咱北京有个朋友是吧，吃16片出了安定， 记得 这个， 记得太清楚了。 怎么样，一般人听说怎么着想自杀呀，他不是他不是想自杀，是吧，三片五片已经对他来说产生抗药性耐药性了，是吧，那个力度镇压的力度已经怎么样，身体是吧镇不住了啊，就是这意思。所以这个我们统称啊，叫央糖止沸啊，包括糖尿病，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啊，血糖高了，吃点药，哗，啊，降下去了，是不是？这药不行，咱换一个药。哦，这药也不行，两个药一块用。你不管怎么用，都是一种央糖止沸。为什么？他告诉你，终身服药，凡是终身服药的，都是治标不治本，啊，都是一种。扬汤止沸的， 我们还是应该选择釜底抽薪。 说这个人类和疾病做斗争啊，有些病连病的发病机理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啊，有的呢只是治，叫什么控制，离不开药，这就要控制，拿药来控制这个病，不让它发展太快了，但是呢还不能从根本解决。 因为它不是自然的去解决， 对， 它是控制、抑制， 没错，强制、 压制 是这意思。这就是一种央汤止沸，好得了吗？好不了， 因为没有从根上解决。 在一开始的时候，该控制的还就得需要控制，你血压200，高压200，低压100，你不控制行吗？你不控制很容易得什么呢？脑中风啊。是吧，什么叫半身不遂了，是吧，中风了，是吧，脑意外了，你该控制的时候控制，但是你不能长期控制啊。 对， 是吧，你控制到这病情的时候你要想到，是吧，来个长久之计。 是的， 长久之计就是什么，从根本源。 对，要从根本源入手 啊，一切这些病都是说明我们的啊脏腑的机能，系统的功能怎么样出现故障了，你把这些故障排除了，把这部机器是吧零件给它修复好了，还需要吃药吗？就像锅开了，你把这柴火你拿出来，没有火了，它还细得了，还废得了吗？ 肯定废不了。 你看这道理，这明白了吧？这个什么事儿是吧，得静下心来认真的去分析啊，是一个治字，这一个治里边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控制，一个是从根本上治疗。 那我们应该选择是从根本上去调理。 那你得根据病情啊，是吧？我就刚举的例子啊，你现在血糖特别高，你就得控制它，是吧？你不及时控制它，要产生并发症啊，是吧？你看现在多少人的失明啊，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和并发病，还有包括是吧？糖尿病。下肢溃烂截肢啊等等，这些为什么出现这情况，紧控慢控也没控制住，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1942年，10万热血青年远征缅甸抗击日寇， 这支军队的名字就叫做中国远征军。 仰光陷落，戴安澜为何带兵孤身进入铜鼓？ 你戴安澜不是一个屡建战功的名将吗？我倒要看看你的军队素质到底怎么样。 一无重型武器，二无援兵，戴安澜与敌对抗留下了怎样的临终遗言？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只能是与阵地共存亡了。那么这么做的意义又何在呢？ 杜聿明与史迪威满心期待的铜鼓会战，英军为何不予配合？ 在日军的眼里根本就没有对手。可是真的没有对手吗？ 一个看似完美的作战计划，最终为何以夭折收场？档案为您揭秘1942中国远征军未解之谜之铜鼓会战夭折之谜。 1942年3月的缅甸已经是酷热难当了，炎热的天气让戴安澜有些焦躁不安。他刚刚受到正在缅甸视察的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召见，蒋介石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你能否在铜鼓坚守一两周，打个大胜仗？接着又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的部队是国军之精锐，要保存实力，懂吗？戴安澜百思不得其解，委员长的意思是组织日军掩护英军撤退，还是虚张声势呢？按照戴安澜的理解，坚守就是阻挡住日军，不让日军越过铜鼓城一步。但是戴安澜已经来铜鼓1个多星期了，却没有主力部队的任何消息，而且他带着部队是急行军来到铜鼓的，大量辎重武器都没有带，区区8000人的一个师能抵挡住日军的大举进攻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只能是与阵地共存亡了。那么这么做的意义又何在呢？戴安澜站在巨幅的缅甸地图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到了最艰难的阶段，长沙会战炮弹告罄，物资紧缺，飞机飞不起来，大炮也开不了炮。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军队为什么会出现在数千里之外缅甸的铜鼓呢？要解开这个疑问，我们就得先来了解一下当时连接着中国与缅甸的一条闻名世界的公路——滇缅公路。 1938年，鉴于日军对粤汉铁路和滇越铁路经常性的狂轰滥炸，外国援华的各种物资难以正常运输，国民政府动员了数十万民众翻山越岭，经滇西横断山脉，跨怒江、澜沧江、漾濞江三大河流，男女老少全部上阵，肩挑手刨，用8个月时间抢筑了长达9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创造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成为当时世界工程史上的一大奇迹。目前大批的援华物资都积压在英国人控制下的缅甸的首都仰光，然后经过滇缅公路辗转运到昆明，再由昆明运到重庆。 此时的中国经过了三年的抗日战争，消耗已经接近极限，尤其是1941年之后，由国外输往内地的战略物资只有1939年的三分之一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沙会战打到一半，炮弹和燃油就都告罄的原因。如果这个时候这条唯一的输血管再被切断，那么中国将会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就必须确保滇缅公路这条唯一的国际运输线的畅通。也正因为如此，在侵华日军的眼里，滇缅公路无疑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急于要切断中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从而困死中国。当时有过这样一个估计，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的话，那么中国国内储存的各种战略物资只够维持三个月的。所以1941年末日军进入泰国之后，迅速就对缅甸下手了。 1941年12月14日，日军从缅甸南部维多利亚角登陆，直逼首都仰光和滇缅公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局势告急。12月23日，中英在重庆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国民政府决定出兵缅甸。这对于中国和英国而言，本是一次双赢的选择。英国可以借中国的力量挽救他在远东殖民地的危机，中国方面则考虑到，如果要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必须确保滇缅路这条最后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畅通。可是就在这支中国军队踏出国门后不久，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了。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的3月8日，而那个不幸的消息就是，在这一天，日军占领了缅甸的首都仰光。而在照片当中，作为背景的那栋建筑物，就是当时的英国总督府。照片上的日军在总督府前振臂高呼，洋洋得意，他们以为赶走了英军，就可以切断滇缅公路，从此中国便会一步步的走向灭亡。因为此时在日军的眼里根本就没有对手。可是真的没有对手吗？ 由于英军前期作战不利，日军此时嚣张地以为缅甸战役的胜利已经唾手可得。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此时就在他们前方的铜鼓已经由一群中国士兵接防，而且在那里已经为他们安排下了一个巧妙的陷阱。1942年3月，日军第55师团大摇大摆地赶往铜鼓。先头部队途经皮尤河畔的时候，前方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整个大桥被拦腰炸毁。日军数十辆开上皮尤河大桥的卡车随即坠入河中。与此同时，无数子弹向这支日军部队射去，日军来不及招架，就扔下几百具尸体和十多辆汽车，仓皇地逃走了。 皮尤河的位置就在仰光通往铜鼓的必经之路上。当时日军的第55师团完全是奔着追击驻守在仰光的英军溃兵而去的，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就在那里他们遭遇了入侵缅甸以来的第一次伏击。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一击，日军第55师团的团长朱内宽气得直跳脚，他心里还纳闷，怎么英国佬突然变得如此勇猛。原来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对手已经换人了，这是一支几天前刚刚星夜兼程赶到这里的中国军队，他的名字叫中国远征军。 1942年，第一批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共有三个军，杜聿明指挥的第五军，甘礼初指挥的第六军和张震指挥的第66军，总兵力共有10万人。这次出兵的主要任务，除了要协助英军作战之外，就是要保住滇缅公路，绝不能让小鬼子踏进云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甚至把他的嫡系精锐第五军、第六军都用上了。而说到首先在皮尤河出其不意给予日军重创的这支队伍，就是来自第五军。杜聿明，陕西米脂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陆军中将，时任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长。而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最先进入到缅甸的就是第五军的200师。戴安澜，安徽省无为县人，时任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曾参加北伐战争、台儿庄、中条山诸役、昆仑关战役。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内部，戴安澜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将星。1942年3月8日，200师在师长戴安澜的率领下，经过了长途急行军，进入到铜鼓一带的阵地。铜鼓在现在的地图上被翻译作东圩，位于缅甸南部，距离首都仰光260公里，北距曼德勒320公里，是通向缅北的公路、铁路和水路的交通要道。城北还有一座一直让日军虎视眈眈的永克刚机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200师到达铜鼓的当天，首都仰光就失守了。日军的第33和第55师团分别从西路和中路这两个方向向北一直进攻。当时200师已经孤军深入了1000多公里，来到了铜鼓。在这里，他们将会面对着从缅甸南部长驱直入、兵力两倍于自己的日军第55师团。更为重要的是，在打到铜鼓之前，日军只有中路和西路这两个进攻方向，而如果铜鼓丢掉的话，日军就可以沿着东线的这条毛气公路北上。如此一来，日军就又多了一条进攻远征军后方的方向。由此可见，铜鼓这个地方除了汇集了当时重要的交通枢纽之外，如果考虑到地形因素的话，那么它更是一个敌必攻、我必守的咽喉要道。所以当时中美英三方经过协商，对中英两国在缅甸的部队做如下部署：以仰曼铁路为界，由铁路以东至泰国边境为中国远征军防御地区，总人数约4万人的英军防守铁路以西，中英两国军队分三路布防迎敌，最后计划在宾文纳及平满纳至曼德勒地区与日军会战，围歼敌人。就在戴安澜率领着200师进入铜鼓的5天之前，在美国迈阿密的空军基地，有一位身材瘦削的美国将军登上了一架飞机，来到了同一片阵地。他就是后来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原是美国驻中国使馆的武官，是个中国通，能讲一口不太流利的中国话。他对中国社会十分了解，很同情中国人的抗战，但同时又对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非常不满。作为一位有着美国传统牛仔风格的将军，约瑟夫·史迪威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绰号，叫做酸性子乔。因为他一直对于自己所敬佩的人直率而真诚，但是对于自己瞧不上眼的一些将领，他会尖酸刻薄，没有什么好脸子。那么面对此次要在缅甸战场上与他正面打交道的蒋介石，这位酸性子乔会使出他的哪一面呢？三月初，蒋介石首次以盟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的身份飞临腊戌视察。三月三日，蒋介石同他的美国参谋长在这里相遇了。美国人史迪威不大喜欢面前这位中国委员长，他觉得 委员长的眼睛冷冰冰，缺乏机智与激情的魅力。蒋介石呢，也非常讨厌这个尖酸刻薄的美国人。他拉拢史迪威，看中的是他手中掌握的美元，而史迪威却因为对国民党将领的贪腐无能切齿痛恨，在美元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蒋格格不入。最让蒋介石不爽的是，史迪威来到缅甸还带来了一个头衔，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蒋介石心里想，我是中国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又是个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可在这个地区根本就没有美军的部队参与，史迪威的这个总在总什么呢？而史迪威又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代表，可以牵制住蒋介石。可以说二人从性格到上下隶属关系都存在着一种尴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其中，这就给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埋下了莫大的伏笔。 其实说到缅甸战场上的指挥权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不够明朗的，甚至可以用混乱来形容。蒋介石第一次来到腊戌，视察完毕正准备回国的时候，就把这调兵实权交到了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手里。但是临走前他曾留下了这么一句话，你要听史迪威将军的指挥。 杜聿明当时就问，如果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和您的决策不一样，我该怎么办呢？蒋介石听完想了一想说，如果出现意见相左，那你就先给我拍封电报再做商议。同时英国又任命了一个叫哈罗德·亚历山大的人担任英缅总司令，也就是照片中的这位。同时又说，中国远征军的第五军第六军要听史迪威将军的指挥，可是又没有规定在史迪威和这个亚历山大之间到底是听谁的，权限不明，职权不明，中英美联合作战估计最后的结果也不明。初到缅甸，史迪威不是和第五军的军长杜聿明商讨作战机宜和战略部署，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带着自己的警卫队和作战参谋来到了铜鼓前线，干什么呢？突击抽查。作为一个久经战场的老将军，史迪威在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200师刚刚到达铜鼓一周的时候就前来检查布防情况。原因很简单，你戴安澜不是一个屡建战功的名将吗？我倒要看看你的军队素质到底怎么样。 史迪威临危受命空降铜鼓，作为蒋介石任命的参谋长，史迪威与蒋介石为何面和心不和？本是一场中英美三方联合部署的会战，为何演变成戴安澜与日军的孤身对抗？ 这事儿就奇怪了，英军不是作为盟军出现在那儿的吗？为什么要摆出一副懒散的不合作的态度呢？ 档案继续揭秘。 有一次史迪威去外围的阵地视察，在一个刚刚筑好的堡垒里，史迪威趴在一个机枪不同方向的射击孔朝外看。看什么呢？一挺机枪摆在这儿，看它的射界能不能将前方的地形都控制住。换句话说，在这挺机枪的射界之内应该是没有障碍物的。史迪威趴下仔细地看了，确实几个方向上都没有可以给敌人提供隐蔽的树木或者是障碍物。然后史迪威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对身边四名警卫员说，你们四个人去跑到距离阵地400米远的地方，按照自己的方式隐蔽向我所在的阵地接近。于是这四个人就按照史迪威的吩咐跑到了400米开外的地方，然后慢慢地向史迪威所在的阵地接近。结果几个人都是没走几步就被史迪威给发现了，这说明戴安澜所筑的防御工事没有死角。亏一般而得以见全报，这次抽查的结果没有令史迪威失望， 而且亲眼见到如此完整的防御体系在一周之内就被建立起来，他非常的激动。随即史蒂威向戴安兰和他的200师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我要带你们去收复仰光，我还要跟你们一起进入东京，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史蒂威认为中国士兵吃苦耐劳，如果有好的将领，他们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可是史蒂威不知道的是，在200师到达铜鼓之前，英军根本就没有给200师留下任何可用的防御工事，英军士兵甚至连敌情都没有探听明白，他们只是在铜鼓这里匆匆地打了个转就逃跑了，指望英军去布防更是无从谈起。我们这里有一份珍贵的档案，是当时戴安兰师长的随军日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戴安兰率师抵达铜鼓的时候，作为盟友的英军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民国31年，也就是1942年的3月6日，金赴铜鼓与英军第一师长 Scott 会晤，寻以敌情则不明了，寻以敌战法则亦不知，苦恼之至，今后非由我国军队负起全责不可。再来看看紧接着3月7号的日记上又写了些什么呢？早起料理本部业务并抽查军纪，夜率幕僚回铜鼓，英军司令部毫无准备，致食宿拒感困难，问敌情不知道，问敌人的战法也不知道，说到后勤保障呢，连吃饭睡觉都成了问题。1942年的3月8日，也就是200师进驻铜鼓的当天，这儿又写了，早起以七时而英人多数高卧不起，这可是在战争时期，英国士兵都早上七点了还在睡大觉。短短的几则日记，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远征军当时是面临着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前方是毫无布防的阵地，后方呢是对于敌情不明军纪不整的英国盟军。这就奇怪了，中国军队去缅甸不就是来帮助英军打鬼子的吗？可英国军队为什么要摆出一副不合作的懒散态度呢？我们再来说说英军的这个亚历山大将军，他在大英帝国可是名声显赫，他就是以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而闻名于世的撤退将军。面对希特勒地面包围和空中轰炸，他居然能将30多万的英法盟军撤回到英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英伦三岛的地位十分崇高，而且对撤退十分有心得。可是英军作为盟军，不是应该跟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吗？那么这个撤退将军到底耍的是什么心眼呢？ 其实亚历山大赴缅的全部使命就是保全实力，不战而退，撤往印度。缅甸的西北面就是印度，在英国人看来，缅甸仅仅是英国的前哨，可以说保卫缅甸最根本是为了要保卫印度。从战略角度考虑，英国人仅仅认为缅甸是维持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交通线，对自己的影响并不大。也就是说，英国军队之所以弃守铜鼓，意图就是利用中国远征军拖住日军，为自己赢得时间，实施撤退计划。 但是亚历山大并没有将他的思想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他非常客气地对杜聿明和史蒂威说，他已经派队伍去铜鼓了，但是缅甸的铁路很窄小，吨位不大，而且运输又繁忙，所以他只能感到遗憾抱歉。听了这话，史蒂威越想越气，当时就跟亚历山大吵了起来，双方还互相问候了对方的母亲。吵完之后，史蒂威仍然不解气，他转脸对杜聿明说，杜，你就不要想着英国人会给我们提供实际的帮助了，可是不指望英国人就只能指望自己人了。 此时在铜鼓，戴安澜和他的二百师正在与敌人交火，流着血。此时中国远征军的大部队在哪儿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轮胎专场，轮胎买三送一，买轮胎送全合成机油小保养，买轮胎送胎压监测，途虎养车严。